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8集。 咱家问你们有没有法子，你们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明白话。太医院一年一笔层层筛选，是如何选出你们这帮庸医的？ 沈觉气得浑身发抖。 有法子还是没法子，你们给个准话。这儿不是宫里，有话直说，不必遮遮掩掩。如果是耽搁了病情，咱家要你们好看。 底下太医脑门上都淌着汗，被东厂番子从被窝里揪出来两遭，惊魂犹未定，就逢着沈觉的滔天怒火。当手那个鼓起胆子细声道： 小山斗胆，便跟厂臣抛开腔子说吧。其实上回来瞧，我等便已觉得病势不妙，奈何厂臣心烦意乱，我等不敢明说。后来厂臣给了方子，服下倒像好了些，我等以为真得了救命的灵丹妙药，便放了心。现下看来，这药药效有限，不能根治。 沈觉笑得越发冰冷。 哼，你们很好，竟敢欺瞒到咱家头上来了。 几个太医面面相觑，发着抖不敢说话。沈觉恨他们胆小如鼠，却又不能多加责怪，恨声道： 继续说。 是是。 当手那个说道： 这蜘蛛花是苗疆奇花，太过偏门，若方存真还在，兴许还能想出救治之法。他虽然私德不佳，却在苗疆浸淫数年，和不少苗疆的光脚大夫打过交道，对这些花花草草最是熟悉。我等虽在御前听诊，可论奇花异草的见识，实在不如这些江湖术士。况且小沈大人药力已变，更不知大人当初所服药茶究竟是何物，我等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 沈觉的心一节一节地凉下去，方存真早已被他杀了，是他亲手灭了夏侯恋最后的生机吗？他怔怔地说： 原来说了半天就是没法子。 太医都不敢说话，身子弓得越发低了。沈觉望着下面一顶顶黑压压的乌纱帽，慢慢扶下身子，手肘撑在膝盖上，痛苦地扶着额头，冰凉的珠串抵在脸上，冷彻心扉。 都出去吧。 沈觉声音暗哑，几乎听不出来。众人如蒙大赦，纷纷西行着后退。夏侯恋躲在抱柱后面，看他们鱼贯而出，小跑着出了院子。沈觉瞧着自己在地上的影子，黑而瘦的一长条，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意味。真的没救了吗？他的心像被谁紧紧掐着，撕心裂肺的疼。他原本在直房披红，想起他送过去的花，还盼望着明早收到夏侯恋的信。那家伙一个莽夫，不知道会写什么东西给他。他满心都是期待，披红竟然也不觉得累。辽东战事很紧，他太忙了，来不及回家看他。他也忙，没有空进宫来。沈觉心里又觉得惆怅，好不容易到了一座城，好不容易见了面，好不容易敞开了心扉，终于在一起了，却依然要隔着一座宫城不能相见。可谁会知道下一刻沈问行匆匆忙忙走进来，告诉他夏侯恋又倒了。他破了宫禁出宫，一回家便看到他紧闭着眼躺在床上，那隆起的背包像一座孤坟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想，先前还好好的，那么活蹦乱跳的一个人怎么又躺了呢？是报应吗？他做的孽太多，佛爷要罚他，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，竟让他亲手扼杀了夏侯恋的生机。他拿出夏侯恋写给他的信， 一笔一划出乎意料的好看。他还记得夏侯恋小时候的字，歪歪扭扭，狗爬似的。后来他看那家伙写的公文也没有变多少。夏侯恋在齐兰这些年大概没怎么动过笔。他抚着那字，思君甚矣，何日归家，多好。他也想着他。烛火在余光里跳，他的眼睛热辣辣的，像是被那火光灼伤。他吹灭了火，屋子里顿时黑了。他一手拿着夏侯恋的信，一手捂着脸，在那片黑暗里流泪。门忽然开了，一个高挑的黑影走进来，他慌忙擦了泪。夏侯恋关了门，走到他边上坐下。沈觉竭力平复生气儿，说道： 你醒了，现在感觉如何？身子可还爽利？ 夏侯恋却没回答，一伸手把他拉进怀里，蹭蹭他温软的发丝。 少爷不哭，我娘说难过的时候抱抱就好了，我抱你，你别哭了。 他的声音响在耳边，不知怎的，沈觉的眼泪霎时间就止不住了，浸湿了夏侯恋胸前的衣襟。他不愿意在夏侯恋面前流泪，大口吸着气，艰难地平稳声线： 我没哭。 夏侯恋笑了一下，把他抱得更紧了。 傻少爷，其实你每回哭我都知道。 沈觉固执地说： 我没哭。 夏侯恋掰着手指头数： 你拜师的时候，你那个死鬼爹居然没有认出你，你出来就哭了。还有萧夫人冤枉你不正经，你被你爹罚跪祠堂那回，你也哭了。 他用袖子擦沈觉脸上的泪，笑道： 知道你好面子，我就是没有戳穿你。你放心，这个秘密我帮你守着，肯定不会告诉别人。堂堂司礼监掌印，东厂督主沈觉，竟然躲在这儿哭鼻子。 沈觉好不容易缓过来了，抬起眼瞧他，黑暗里看不分明，却能感受到他专注的目光。沈觉低头握他的手，苦涩道： 明明是你病了，却要你来安慰我。 谁让我疼媳妇儿呢？ 夏侯恋笑。屋子里黑，夏侯恋拉他出来坐在廊下，两个人肩并着肩看月亮，满地月光像积了一亭的水，疏淡的树影在里面荡漾，像蔓延的水草。外面敲起了梆子，嘀嘀嘟嘟慢慢远去了。已是三更天，到五更的时候沈觉就该去上朝了。夏侯恋问他要不要睡会儿，沈觉摇了摇头，问道： 阿恋，你说为什么快乐只有那么一瞬，而痛苦却是长长的一生？ 为什么呢？天爷有天爷的想头，夏侯恋也无法回答。他低头看自己的脚尖。 少爷，你不要太难过，我娘死的时候，我简直觉得天都塌了，整个人跟行尸走肉似的。后来我又亲手送走了我师父老秃驴，我哥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，但看我这情形，他要是也喝了老秃驴的药茶，估计也离死不远了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